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打开文化之门特别策划《永定河》第七集《青山绿水》。 石景山是座山，曾有燕都第一仙山的美誉。大唐节度使在这里建有藏经洞，明清两朝皇帝曾登临拜谒。山不高，仅仅海拔180多米，却遍布寺庙道观、摩崖石刻。据传4000多年前，治水的大禹在治理省水时，从碣石山出发，所治省水就是永定河，而碣石山就是这座石景山。在地势上，由于石景山阻挡了永定河出西山之后的去路，迫使其改道南下。也正是这座山丘见证了永定河上最早的水利工程。从石景山山顶向下俯瞰，一条道路被夹在石景山与四平山两座山峰之间，一直延伸至八角方向。据考证，这条路的位置走向曾是永定河的故道，后来又多次历经人工开凿。最初开辟这条河道的目的，就是包括修建北京历史上第一个大型引水灌溉工程——历陵堰车厢渠。历陵堰建造于三国时期，那时的北京还是曹魏的一座边城、蓟城。为了灌溉更多农田，保障军粮供给，曹魏镇北将军刘敬主持修建了历陵堰拦截水流，开凿车厢渠引水灌溉。一拦一引，1700多年前的这次治理，掀开了人和之间共同书写的初始篇章。转眼1000年之后，石景山依旧葱茏，然而历陵堰车厢渠已不复存在。元朝初年，新选址的大都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作为一个百万人口的国际大都市，水源必然是其安身立命之本。就在此时，有一位知水之人姗姗而来，他就是郭守敬。作为中国历史上成就最为卓著的科学家、工程专家之一，郭守敬主持开发了大都水源白福泉和京杭大运河的通惠河段，对元大都的水利进行了连通南北、配置东西的全局性规划。郭守敬堪称北京最早的水利规划设计师。为满足城市建设对运输的需求，郭守敬提出重开被金人废弃淤塞的金口河，高炉沟水以槽西山木石。这一举措的成效，从元代卢沟运筏图中便可窥得究竟。在金口河首尾相连、不断涌来的木牌中，元大都日益繁盛。然而，繁华背后隐忧也在悄然浮现。上游过度的砍伐导致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也因此留下了大沽出西山雾的民谣。永定河的泥沙大量沉积，河床不断抬升，河水频频改道，灾难的隐患日益凸显。为防不测，在重开金口河30年后，晚年的郭守敬不得不亲自指挥将金口河填满。对自然的洞察和对规律的尊重，并非为每个人所具有。郭守敬关闭金口河41年后，随着对水资源需求的增长，在元朝丞相脱脱的支持下，再开金口河，并为大都漕运供水的建议得到了朝廷的批准。无视自然的人为冒进，让元大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金口闸一经打开，洪水向大都袭来，大量民宅被冲毁，百姓死伤惨重。这次悲剧事件的产生，导致此后几百年间再也没人敢轻言凿引永定河水。之后的整个明王朝也没有在这条大河上大兴土木。失去了绿色覆盖的永定河，成为了一条淤色泛滥、改道频繁的害河。加之明清时期永定河流域开发不断深入，北京周边人口不断增长，城市建设日益壮大，进一步的毁林伐木使得流域内的自然环境每况愈下，这条河也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浑河无定河。就这样，母亲河狂放无羁了300年，直至一位立志与水患博弈之人的出现。强悍智慧而富于想象，他以为母亲河改名换姓的方式，彰显出了一代帝王力图驯服洪水、造福百姓的强势与自信。这个人就是康熙皇帝。康熙治理永定河虽然已距今300多年，但历史却将这段壮举凝固在了沙石之下。今天的莲石湖公园，鱼鸟自在，水景灵秀，就建在永定河的河滩之上。昔日的河道左岸，几段石堤穿透岁月的遮蔽，这是清代永定河大堤的遗迹，由18层花岗岩条石叠砌垒筑而成，被称作18灯。永定河出山后的几个大拐弯处，由于水势湍急，极易决口出险。清代的治理务求坚而又坚，故将这一带河堤筑成铜帮铁底，数百年来一次次迎接惊涛骇浪，却铁骨铮铮，毅然矗立，肩负着护卫京城的重任。当年受康熙委派修筑大堤并扭转永定河水患的这个人，名叫于成龙。这位于成龙功在治水，与同在康熙年间任职的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同名同姓，被称为小愚公。康熙37年，浑河再次肆虐泛涨，于成龙临危受命。与以往的局部疏堵思路不同，于成龙将目光放眼全局，注重全城治理。3个多月疏浚河道145里，筑南北堤180余里。从今天的左堤路仍然可以领略到当年的风貌。 为了让泸定河从此安定下来，康熙将浑河赐名为永定河，题额建碑，敕封永定河神。永定河之名由此诞生，延续至今。今天的人们或许并不理解，古人给河流建一座河神庙，居然也属于一项治水工程。有趣的是，几百年来，随着统治者对永定河水利的重视程度，永定河的册封地位也不断升级。从河伯到王爵，再到帝王神灵，从修建庙宇到皇帝亲自拜谒，在与自然的博弈中，人们一边修筑有形的堤坝，一边又期盼无形的力量可以对肆虐的河流形成某种威慑与约束。清雍正七年，在今天的莲石湖畔长安街西沿线边敕建北惠济寺。这座皇家寺庙接待过几代皇帝亲临祭拜永定河神，是一座地位显赫的永定河神庙。然而如今这里只留下了一座雍正御碑亭和一棵400多年的古树。亭自空，树自高，不知是怀念曾经的繁盛无两，还是无奈于今日的孤寂孑然。道观里隆重做法如今已不多见，但在丰台左堤路的这座治水大庙，祭拜龙王祈求平安的仪式却依然延续。这更多似乎是一种对传统的礼遇。在永定河沿岸，大大小小的河神庙曾经有数十座之多。三家店村的龙王庙里保留着北京地区仅存的一尊河神像，多年以后的今天，人们再次在这里祭拜河神，试图保护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敬河畏河，却又须臾离不开河。永定河畔的人们况味复杂地与这条河相伴相生。旧时每到汛期，河上的浮桥都要收起，改用小船、提筏甚至木盆、木桶来把渡。在小一些的渡口，有时只能靠游泳求渡、人背肩扛来渡人过河。一种特殊的职业因此产生，背艄工。在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这或许是唯一能与陌生女性直接接触的职业。背人过河，一次只能得到3枚铜子，往返2遭才能买上1斤粗磨的玉米面。春秋时节，水凉刺骨，背艄工只能在急流中咬牙挣得一份生计。伴随充满灾难与变数的中国近代史，直至解放前，永定河依然是一条灾害频仍的害河。民国38年时间里，泛滥达17次之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永定河的治理立刻提上日程。1953年，水利部提出永定河流域规划，首当其冲就是官厅水库的修建。1954年，官厅水库落成，水库大坝建于两山之间，将永定河拦腰截断，在汛期控制下泄的洪峰，也拦截了来自上游的泥沙，为北京及下游地区的防洪、供水、供电、灌溉 发挥了显著的作用。建成之初，官厅水库一度成为北京最重要的水源地之一。此后，永定河沿线又先后修建了多座拦河大坝、蓄水城库，仅在北京就修建了80多个水库，官厅上游还建了200多座小水库和水电站。就这样，原本丰沛绵延的永定河被千刀万断、支离破碎。人们的初衷本是为了治水，让母亲河为民所用，但是对母亲河的过度索取，对河流水体和自然生态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致使母亲河从此病困不起。随着永定河上游地区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到80年代，官厅水库水质受到严重污染。同时期，3家店以上的永定河水几乎全部引入北京市区，使3家店以下80公里的河段常年断流，河床裸露，沙化严重。受利益驱使，人们又开始对河道进行索取。干涸的河道一度成为盗采盗挖的采砂场，沟壑遍布，成为北京沙尘的重要源头。天地常常缄默，自然始终有声。一生坎坷的母亲河终于在此等到了被拯救的时刻。北京大兴有一片碧波荡漾、百禽嬉戏的湿地公园，公园沿用了历史赐予它的名称南海子。之所以称作海，是因为这里是永定河故道所造就出的一片天然沼泽，当年曾是清代皇家苑囿和狩猎场所。今天这里有一处知名的科普教育基地麋鹿苑。麋鹿这个北京土生土长的物种，曾经由于战争和生态的破坏而在本土消亡，直至1984年才得以从英国引进回归故里。北京麋鹿苑生态科普负责人郭庚是国内最早倡导环保的领军人物之一，为了警醒世人，让北京的生态得以恢复，郭庚和他的伙伴们在院内植树种草，营造内部生态环境，同时奔走呼号向社会普及生态科普理念。30年过去，当年回归故里的22头麋鹿已经繁衍壮大到170多头，实现了自然野化繁殖。曾经沦落荒芜的南海子，如今早已变成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郊野公园。南海子之变只是永定河流域生态恢复的一个缩影。这般绿意天然的景象，在永定河畔正在由点及面，在人们的注视下晕染开来。随着永定河的生态修复，消失多年的卢沟晓月重又展现于世人面前。湖泊要有水，水从哪里来？负责永定河170公里生态修复的总设计师邓卓志带领团队做出了一系列别出心裁的设计，将沿线再生水厂产出的再生水经过人工湿地净化后注入河中，变废为宝，水质可达到3类水标准。为了让水能够流动循环利用，形成生态效应，